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五集。 十一黄金周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江峰终于拿到了扬州失踪前一天的监控录像，但由于公司的管理制度，录像不能拷贝，吴样只能去现场调看。江峰带着吴样一边往安保处走，一边吐槽自己老爸管得太严。 干什么都要去系统里批授权，超级麻烦，生怕我把公司给拆了，我哪有那么无聊啊，就不是推塔。 到了地方，安保处的同事已经提前把几段视频单独放在了一个文件夹里，应该是经过剪辑的，为了保护公司信息和其他员工的隐私，只留下了和扬州有关的片段。吴样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打开。当日上午9:30，扬州提了个塑料袋走进公司，先到江峰办公室门口，朝里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没人，然后就把塑料袋交给江峰门外的秘书，说了点什么，不过声音太小，监控里听不清楚。9:40，扬州回到工位，打开电脑，敲了会儿键盘，大概过了10分钟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就去给另一位同事处理电脑故障，一直到中午11:50。午休结束后，扬州下午1:30返回。这段视频很长，大概是没有剪辑过的。吴样拖了一下进度条，发现扬州整个下午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没离开过，直到下班。 哎，不对。 吴样赶紧停下，又向前回倒了一段。16:35的时候，扬州从工位上站起来，手里拿了一份快递信封，离开了摄像头画面。吴样在电脑上最小化了这个视频，却发现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没看完的。 他去哪儿了？他后来去哪儿了？这段没录下来吗？ 安保处的同事一时对答不上，大概是剪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以为扬州就是在座位上坐了一下午，所以没有查看他离开时段的其他视频。吴样只好又回到了一遍进度条，发现扬州只离开了大概1分半钟，再回来时手里的快递已经不见了。 哦，他去寄快递了。 吴样说着转头看向江峰， 你们公司会留底单吧？ 好在寄件的时间距离现在不远，前台姑娘很快就找到了那张快递底单。然而让吴样有些意外的是，收件人居然是江峰，而地址正是江峰的家庭住址。 啊，寄给我的？ 有什么东西不能在公司当面给他吗？江峰显然比吴样更猛，左思右想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来最近收到过扬州什么快递，可就算物流再慢，10天的时间也该寄到了。最后江峰左右觉得可能是被家里的阿姨带收了，或者随手被自己丢到什么地方忘记拆了。江公子一向洒脱随性，不拘小节，吴样已是见怪不怪了，只能让他今天回去好好找一找。然后他重新打开了第一个视频，指着画面里的扬州手中的塑料袋。 他那天给你送了什么？ 江峰再度傻眼。 要不咱们去问问你秘书。 江峰秘书正盯着电脑屏幕噼里啪啦地敲键盘，连监控视频都不用看就直接告诉了他。 那个是豆腐脑，他每天早上9:30都会送一碗过来，你一般不会来这么早，所以他就放在我这儿。 他为什么每天送豆腐脑给你啊？ 吴样觉得奇怪，江峰比他还意外。 那是他送的？ 吴样和秘书相对无言。吴样现在反倒有些同情扬州了，只见江峰挠了挠后脑勺。 我以为是公司食堂的标配。 食堂没那么好待遇，9:15闭餐，晚一分钟就只能喝凉水了。 哎，不对啊，我今天也吃着豆腐脑了呀。 什么？ 吴漾有些意外，他顺着江峰的目光看去，在江峰的办公桌上果然还有个外带用的空塑料碗。他赶紧过去检查了一下包装袋，可上面却没什么标志，好像就是那种早餐摊上买来的普通豆腐脑。 这两天都是外卖啊，前台打电话给我说是你订的，我就替你拿回来了。 可袋子上却没有小票，不像是外卖平台配送的。 这回所有的关键点都回到了江峰身上。在吴恙询问的目光下，江峰立马举手投降。 不是我订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家店卖，是扬州。但他干嘛送豆腐脑给我呀？ 江峰也开始纳闷。吴恙仔细想着，隐约有些印象。为了确认，他迅速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，调出了江峰和扬州的聊天记录，搜索关键词。果然，今年3月份，江峰还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曾经向扬州吐槽过当地的早餐。 英国的面包硬到简直能当凶器了，还有就是那个极度黑暗的番茄酱煮黄豆。你早上会吃煮黄豆吗？我每次吃那个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吃泔水。 你还吃过泔水？ 好想念建林路的那家豆腐脑啊。 那家2年前就搬走了。 随便哪家，只要是咸的，要是再加点辣的就更好了。 嗯，等你回来请你吃。 江峰避开秘书低声问吴恙， 现在怎么办？要找到那个送外卖的小哥问问是哪家店吗？说不定能找到扬州啊。 然而前台却表示，当时外卖是直接送过来的，并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，也就无从追溯送外卖的人究竟是谁。吴恙想了想，指了下桌上的空碗， 那个我一会儿能带走吗？ 临近中午，吴恙并没有留在江峰的公司吃饭，他来到写字楼附近的一片小公园，很快就在约定的地点等来了白猫吴一周。 进展的怎么样？ 你正口粮的机会来了。 吴恙把刚才的情况简单讲述给他，然后拿出了那个空碗。 能找到这家卖豆腐脑的店吗？也可能只是个早餐摊。 白猫朝碗里嗅了嗅鼻子。 在这附近吗？ 嗯，江峰说每天他10:30到公司的时候豆腐脑还是温的，店面应该不超过1公里。 就我自己找的话会有点慢。你把碗放在地上吧。 吴恙照做，却没太明白他的用意。吴一周告诫他， 别跟过来。 说完，白猫就叼走了那个空碗，避开行人，窜到不远处的草丛里。吴恙人没动，目光却跟着偷瞄过去。也不知吴一周究竟发了什么信号，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，陆陆续续有野猫钻进草丛，2、3只，3、5只，他们都做了相同的动作，在碗里闻了闻，然后跑开了。 你找个地方等我。 吴一周四下张望，看见了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厅，那里落地窗宽阔，视野很好。 坐那儿吧，坐窗边，我容易找。 因为语言上的优势，吴恙曾和不少猫咪打过交道，其中不乏聪明机灵的，多嘴饶舌的，圆滑世故的，不一而足。但和人类相比，他们都有种共同的特性，敏锐。这种敏锐能够让他们将各种外界刺激放大千倍万倍，并第一时间做出反馈。害怕就躲避，喜欢就逃，愤怒就吼叫，他们最懂得如何表达情绪。但吴一周给他的感觉却不太一样，他实在是太淡定了。就连那次和三花因为争夺地盘打架，在他看来都只是走了个摆阵示威的过场，一旦对手离席，他就瞬间恢复常态，眼神里的煞气立即消失不见，好像从来没出现过。 吴漾真的有些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主人才能养出这么一只猫精来。 如果是意外走丢，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去呢？凭他的能耐，找回原来的住处应该不算太难。如果是被遗弃，又是什么原因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